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今天零点，望京街道国风社区解除疫情风控管理，北京市本轮疫情风控区域全部清零；教育部研究制定系列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指南和指导纲要；国家铁路局表示，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已经全面建成。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市住建委今天发布《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条例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进行解读。你好，雅静。 你好，主持人。 给大家介绍一下条例当中有哪些亮点呢？ 好的，那么条例呢是首先把这个房住不炒定位和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写入了地方性的法规。那么这个北京版也是在全国是第一次写入这两个这个制度性的一个文件。那么除此之外呢，比如说像这个保障承租人的利益当中，比如说条例里面明确的规定了出租房屋的正负面清单，还有相关的权利义务，还有租赁行为流程、租金的收取方式等等。那在这其中呢，是首次提出了租金的调控手段。那么条例明确，在这个房租快速上涨的时候，有关的部门可以采取比如说限制租赁企业经营房源的租金涨幅，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实行佣金或者租金的指导价。那这个指导价可能是全市的，也有可能是针对某个区域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管控。那么这个相关的专家也表示，这个过快上涨的判定标准还是要跟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等经济指标来相适应的，不是说一涨就要调，而是说它是否是一个合理的上涨，还是由于投机炒作这样的一个上涨。同时还要根据这个租金收入比来进行一个相关的判断。那么这个租金监测和这个调控其实还是有赖于租赁合同的网签系统。那这次条例也是规定了要建立健全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利用这个科技的手段提供一些像网签、信息查询、信息核验还有登记办案等等服务，同时和公安、教育等部门进行一个信息的互通共享机制。那这样呢，可以对租客的一些像积分落户啊、公积金提取还有子女上学等等这样的事项提供一些便利。那目前的这个制度设计来说呢，如果是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出租房屋是实行引导的政策，而如果是通过中介来租房子，那就属于强制性的网签了。同时呢，对于这个中介行业呢，这个条例也是有一些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比如说主体的门槛啊、行为的规范、从业者实名制还有资金监管等等，对于这个长租公寓和群租房会形成比较严管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管理规范之外呢，还有这个培育和发展这个租赁市场这样的一些条款，比如说针对像集体土地租赁房啊、职工宿舍，还有一些闲置建筑改建租赁房等等这样的新兴业态呢，是给予这个鼓励的措施，比如说像这个土地政策、财税政策还有融资贷款政策等等，从多方面来解决整个租赁市场这种供需矛盾，或者说一些结构上的一些矛盾，对未来的这个租房的市场包括租赁行业会更加健康的发展。主持人。 好的，谢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零点，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社区正式解除疫情风控管理，北京市本轮疫情风控区域全部清零。继续来关注新闻。教育部今天举办2021教育金秋系列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研究制定了系列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指南和指导纲要，并强调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不能简单照抄文件贴标签，不能一一独立设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你好，思萌。 主持人好。 来介绍一下发布会的要点。 那么为了进一步的增强课程教材育人导向和育人的功能，教育部呢是强化了重大主题教育整体的设计，研究制定了系列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指南和指导纲要。那么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胜是表示，各主题教育的安排方面呢，一方面呢是在学科的安排上要做到全科覆盖，各有侧重，避免交叉重复。那么另一方面呢，在学段的安排上要有序的递进，螺旋的上升。那比如说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要求呢，就是小学是侧重政治思想与道德启蒙，初中侧重政治觉悟提高和品德锤炼，高中侧重政治认同和精神升华。那么另外呢，重大主题涉及到了像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那么重大主题涉及的这个概念和理论是比较抽象的，大中小学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的这种认知水平和生活经历有限，所以呢必须要加以转化，不能用简单照抄文件或者贴标签。那么由于学生的学习时间有限，课程门类的内容总量也要控制，不能一的独立设课。那么重大主题进课程教材呢，要以有机融入为一个基本的方式，比如说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当中关于国土安全，那么思政课呢就要强调领土主权不受侵犯，加强国建设，捍卫国土安全。地理要坚持陆海统筹发展，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而关于网络安全的，语文要侧重讲授不良网络文化的威胁，信息科技要侧重讲授犯罪有关的内容。那么目前呢，其实教育部已经完成了多项的工作，那么研制印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重点是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要义、理论与实践共想法论、理论品格、历史地位五个方面对进课程教材主要内容进行了一个体系化的凝练，也是分学段学科专业提出的融入要求，明确了组织落实的指导性操作性意见。那么此外呢，也印发了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明确的国家安全教育主要内容包括了政治、国土、军事等12个领域安全及太空等四个不断拓展的新型领域安全，围绕各领域安全的重要性、基本内涵、面临的威胁与挑战、维护的途径与方法等方面提出学习的要求。教育部也是透露还会继续的不断的推进他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工作。 好的，谢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看中国民航局副局长董志毅今天介绍，截止到2020年，我国的班政运输机场达到了241个，比2012年新增58个。特别是在新增的机场中，近 50% 位于脱贫地区，航空服务覆盖了 82.6% 的脱贫地区人口。截止到2020年，全国的航线达到了5581条，比2012年增加了3124条，增幅达到了120%。截止到2020年，全国的航空人口数已经达到了3.8亿，其中135期间新增航空人口数达到了2.1亿，让越来越多的三四线城市居民享受到了航空服务。我国的航空服务覆盖了 92% 的地级行政区、 88% 的人口和 93% 的经济总量。国家铁路局局长刘振芳今天介绍，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已经全面建成，八纵八横高铁网正在加密形成，高铁已经覆盖了全国 92% 的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刘振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增投产铁路运营里程5.3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新增投产营业里程3.1万公里，全国铁路复线率 59.5%， 电气化率 72.8%， 均为世界首位。此外，我国铁路运输安全质量各项指标也位居世界前列，客运周转量、货运发送量、货运周转量等主要铁路运输经济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来看党史上的今天，1999年的8月24号，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并发出通知指出，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是我们党和军队的特有优势，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2015年的8月24号，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2018年的8月24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讲话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要管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解当下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顶层设计上。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尤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 好的。今天呢，北京是雨过天晴，阳光呢非常充足，能见度呢也非常好，气温是快速上升。到目前，也就是12点，城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已经上升到了26度左右，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呢将上升到29度左右，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下午受到冷涡云系的影响，天空云量呢还会越来越多一些，傍晚到夜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来看，由于水汽条件不足，所以城区出现明显降雨的可能性不大。也可能在城区偏西部的海淀、石景山这些地区呢，有一些钓鱼点的情况，但总体上呢，雨量不明显，所以总体上对城区出行的朋友影响不大。那明后天呢，到周五，冷涡系统呢将继续东移，远离，越走越远。全市大部分地区呢都将以晴到多云为主，只是还有一个冷涡后部的少量的云系影响，给山区呢带来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所以明后天预报都是午后有山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总体来看，一直到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五，基本上都是阳光充足在线，白天比较晴晒，中午前后有点热，早晚凉爽舒适的天气。白天气温最高气温是在28到30度，夜间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总体来看是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那需要提醒的是呢，目前这个夏秋季的花粉浓度呢属于比较偏高的水平了，特别是在这种晴好的晴朗微风的天气，花粉浓度升高呢会更加明显一些。目前致敏花粉呢主要是蒿草和梨科花粉，这些花粉呢致敏性强，如果有敏感对这个花粉敏感的朋友呢，外出呢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主持人。 好的，谢谢尤工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难忘的故事。 老师，我在湖南看到一棵树，爸爸说有位婆婆曾经站在树下等红军归来，